你好，我是刘超。不知不觉，多线程性能优化已经讲完了。今天这讲呢，我来解答下各位同学在这个模块中集中提出的两大问题。第一个是有关监测上下文切换异常的命令排查工具。第二个是有关 blocking queue 的内容。也欢迎你积极留言给我，让我知晓你想了解的内容，或者说出你的困惑，我们共同探讨。下面呢，我就直接切入今天的主题了。先来说说 Linux 环境下的 vmstart 命令，它是一款指定采样周期和次数的功能性监测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它监控进程上下文切换的情况。文稿中有一张图示，还有一些性能指标的注释，音频中就不一一讲解了，哪里不太清楚，对照文稿看一下就可以了。再来说说 Linux 环境下的另一个工具 pitstart 命令，我们通过 vmstart 命令只能观察到哪个进程的上下文切换出现了异常，那如果是要查看哪个线程的上下文出现了异常呢？ pitstart 命令就可以帮助我们监测到具体线程的上下文切换。 pitstart 是 cstart 中一个组件，也是一款功能强大的性能监测工具。我们可以通过文稿中的命令安装该监控组件，同样这里在文稿中也有图示和注解，你可以去查看一下。最后说说 gstack 命令，查看具体线程的上下文切换异常，我们还可以使用 gstack 命令查看线程堆栈的运行情况。 gstack 是 GDK 自带的线程堆栈分析工具，使用该命令可以查看或导出 Java 应用程序中的线程堆栈信息。 gstack 最常用的功能就是使用 gstackpit 命令查看线程堆栈信息，通常是结合文稿中的命令一起查看具体线程的状态，也经常用来排查一些死锁的异常，这里在文稿中也有图示。每个线程堆栈的信息中都可以查看到线程 ID、 线程状态以及是否持有锁等。我们可以借此将线程堆栈信息日志 dump 下来，之后打开 dump 文件，通过查看线程的状态变化，就可以找出导致上下文切换异常的具体原因。例如系统出现了大量处于 blocked 状态的线程，我们就需要立刻分析代码找出原因。针对这讲的第一个问题，一份上下文切换的命令排查工具就总结完了。下面呢，我来解答第二个问题，是在第17讲中呼声比较高的有关 blocking queue 的内容。在 Java 多线程应用中，特别是在线程池中，队列的使用率非常高。 Java 提供的线程安全队列又分为了阻塞队列和非阻塞队列。我们先来看一下阻塞队列。阻塞队列呢，可以很好地支持生产者和消费者模式的相互等待。当队列为空的时候，消费线程会阻塞等待队列不为空；当队列满了的时候，生产线程会阻塞直到队列不满。在 Java 线程池中也用到了阻塞队列。当创建的线程数量超过核心线程数时，新建的任务将会被放到阻塞队列中。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来选择使用哪一种阻塞队列。阻塞队列通常包括以下五种。第一个 Array Blocking Queue， 一个基于数组结构实现的有界阻塞队列，按先进先出的原则对元素进行排序，使用 Reentrant Lock Condition 来实现线程安全。第二个 Linked Blocking Queue， 一个基于链表结构实现的阻塞队列，同样按先进先出的原则对元素进行排序，使用 Reentrant Lock Condition 来实现线程安全，吞吐量通常要高于 Array Blocking Queue。 第三个 Priority Blocking Queue， 一个具有优先级的无限阻塞队列，基于二叉堆结构实现的无界限阻塞队列，队列没有实现排序，但每当有数据变更时，都会将最小或最大的数据放在堆最上面的节点上。该队列也是使用了 Reentrant Lock Condition 实现的线程安全。第四个 Delay Queue，一个支持延时获取元素的无界阻塞队列，基于 Priority Blocking Queue 扩展实现，与其不同的是实现了 Delay 延时接口。第五个 Synchronous Queue， 一个不存储多个元素的阻塞队列，每次进行放入数据时必须等待相应的消费者取走数据后才可以再次放入数据。该队列使用了两种模式来管理元素，一种是使用先进先出的队列，一种是使用后进先出的栈。使用哪种模式可以通过构造函数来指定。 Java 线程池 Executors 还实现了四种类型的 Thread Pool Executor 分别对应上述队列，详情可去文稿中查看。再来说说非阻塞队列，我们常用的线程安全的非阻塞队列是 Concurrent Linked Queue， 它是一种无界线程安全队列，基于链表结构实现，利用 CAS 乐观锁来保证线程安全。下面我们通过源码来分析一下该队列的构造、入列以及出列的具体实现。这里需要你对照文稿中的代码听音频。先说说构造函数 Concurrent Linked Queue 由 Head、Tail 节点组成，每个节点由节点元素和指向下一个节点的引用组成，节点与节点之间通过 Next 关联，从而组成一张链表结构的队列。在队列初始化时， Head 节点存储的元素为空，Tail 节点等于 head 节点。再来说说入列，当一个线程入列一个数据时，会将该数据封装成一个 node 节点，并先获取到队列的对尾节点。当确定此时对尾节点的 next 值为 null 之后，再通过 CAS 将新对尾节点的 next 值设为新节点，此时 p 等于 t， 也就是设置 next 值成功，然后再通过 CAS 将对尾节点设置为当前节点即可。最后是出列，首先获取 head 节点，并判断 item 是否为 null， 如果为空，则表示已经有一个线程刚刚进行了出列操作，然后更新 head 节点，如果不为空，则使用 CAS 操作将 head 节点设置为 null， CAS 就会成功的直接返回节点元素，否则还是更新 head 节点。Concurrent Linked Queue 是基于 CAS 乐观锁实现的，在并发时的性能要好于其他阻塞队列，因此很适合作为高并发场景下的排队队列。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请在留言区中提出，我会一一解答。最后，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加入讨论。